满 fire， 我选了几把火。 我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乐。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哎呀哎呀，今天第一个冷笑话呢是 broccoli 的最爱最爱的 kimchi。 除了 kimchi， 我每次 台湾， 不是，我每次问你，不是国家，我每次问你冷笑话的时候，你的答案都是给我那个人的那个人那一个人。 妈妈？ 不是妈妈， Lady Gaga， 还是 New Jeans？ Lady Gaga。 New Jeans 我也很喜欢啊。 New Jeans， 那 Lady Gaga 你是排 Lady Gaga 也有，我有去演唱会，而且坐在 VIP 尊，舞台正前面，而且跟我朋友都买了很多 Lady Gaga 的衣服。 你们要 cosplay？ 我们有一个，我们答应我的朋友一件事情，我们要在台下喊到 Lady Gaga 看着我们。 你们喊什么呢？什么口号 ？Lady Gaga！ 我喊到超大声。 你应该唱他歌曲哦。 肯定会啊。肯定会，我的歌都练好了。 OK， 我们是 The Monster。 OK， 那希望你看演唱会看得开开心心。嗯、那今天第一个冷笑话跟 Lady Gaga 有关。 Yeah. 你知道怎样的世界呢 ？Lady Gaga 才会出现在你眼前？ 怎样的世界 ，Lady Gaga 会出现在我眼前呢、啊？ 是 What world 啊 ？Lady Gaga will appear。 她不是世界，她是一个国家。 什么国家？ 新加坡。 为什么呢？因为还要开演唱会吗。 对啊，因为我要去新加坡啊，下礼拜。 可 是吗？没有。 Lady Gaga 会出现在新加坡，没有错。 除了新加坡。还有一个地方， 新加坡体育馆， 啊、不是，还有 Coachella 对不对 ？Coachella 还有巴西，对啊 ，No 不是，还有什么世界？哪一个世界？ 我妈妈的手机，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还记得十岁的时候吧，我妈妈的手机铃声就是啦啦，我妈啦啦妈，就我妈妈真的手机铃声是放 Lady Gaga 的音乐的， 是 我妈妈的手机吗？ 不是妈妈的手机， 这是什么世界啊？ 对，我世界 Lady Gaga， 请问跟 Gaga 有关吗？ 没有，跟刚刚没有关。 哈，我本来还想要猜世界可能是在考场哎、欸。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像，因为你是不是个 Lady Gaga？ 考很多 F 的 Gaga。 你是 Lady Gaga 吗？ 不是不是 不是吗？不是他吗？ 考场啊， 不是 Gaga 啊。 不是啊 ，OK 没有关系，你再想一想，回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吧。 是这个选 B 要圈。酷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蔡恩宇的你不懂。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乐。 真的不懂这个冷笑话。 第四场，我说你笑。酷炫笑笑笑， 酷炫笑笑笑，你懂的，你肯定懂的。你知道怎样的世界呢 Lady Gaga 才会出现在你眼前呢？ You know 的， you know。 请问是跟 Lady Gaga 的歌有关吗？ 啊、yes。 Yay。 Bad Romance。 Applause。 Applause。 你不会唱 Applause right？ 我不会唱 Applause。 Applause Applause， 我有听过这个旋律。 Plus Plus Live for it。 还是 我 最爱的， 还有 Just That。 其实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 还有 Paparazzi Poker Face。 难道是跟 Die with a Smile 有关吗？ 为什么呢？ 哎，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因为 Die with a Smile 才决定要去 Gaga 的演唱会。 为什么呢？ 他其他的歌我也很喜欢、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真的有一天听到 Die with a Smile、嗯、然后我就那时候我还不懂是 Gaga 唱这首歌、 okay。 他有一段是 after 那个 Bruno Mars 唱了过后的前奏、啊、他不是有一个呜呜呜啦，就是那一段，我觉得好好听，我真的被吸引着，所以我想说我要现场听到他唱这首歌。所以请问是 Die with a Smile 吗？ 竟然那么喜欢这首歌，告诉我原因，为什么是这首歌先、 哦、在什么世界会听到 Lady Gaga 歌、啊、答案是在没有你的世界。 为什么、 啊、或者是世界末日。 为什么？ 因为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I wanna be next to you、 哦、可是那么简单吗？ 或者是在派对结束过后。 为什么？ 因为 If the party was over and our time on earth was true。 OK， 你答对是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 I am little monster。 但是他的 chorus 不是这么唱的吗？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I wanna be next to you、uh-huh。 所以是暗暗的世界。 为什么？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Andy and Andy I will be next to you。 你又不讲我们的听众那个 Andy 的家。 我本来想说 Andy 也 OK、 啊、 或者 Andy 也 OK。 Andy 的家也可以看到 Lady Gaga。 但是我不想得罪人，就 Andy 而已。 请不要侮辱我的偶像。他的歌就那么好听，不是 Andy 好不好？是他的演唱会 对啦、 啊、 所以希望你在演唱会开开心心啦。 好， 说这个学 Beyond Trend。 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ker Lily 魏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Bam Bam 的 Melting， Bam Bam 和 Idol 的演唱会一定要去支持啊 ！K-pop Big Two Super Concert 6月14号的晚上8点呢，会在 Stadium Merdeka 震撼的开唱，去到 tickettoyou.com.my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了。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你是一个爱玩游戏的人吗？你有玩过游戏吗？玩过什么游戏啊？什么？ 什么游戏啊？ 什么游戏？你有玩过游戏吗？你喜欢玩 game 吗？ 我喜欢玩人类心理游戏， 哦， 就是心机，没有啦，乱讲话啦。OK， 你讲真是手游的话，就以前玩最早期的蛋蛋糖啦，哎，蛋蛋糖不是手游，是电脑游戏， 对，电脑游戏。 然后 GTA， 然后 GTA 很好玩啊， 你会玩 GTA， 然后还有 Digimon 2跟 Digimon 1打架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叫 Metal Slug 是吗？还是什么的，也是一个打架的一个打战的一个 game， 哦，打战的， 或者是到比较后期有了神魔之塔、 嗯、 王者荣耀、嗯、还有 COC、 嗯、 你应该知道吧， 我懂我懂 COC， 然后还有吃鸡，就我也经历过这个学生时代，我是有玩过的，但我没有沉迷于此啦。 哇，你玩那么多游戏我都想到， 还有偷偷的充卡， 哎呀，充值那些吗？ 有充值，是个坏，是个爱充钱的小孩。 我觉得充值玩游戏很浪费钱呢。 OK， 不能这样子讲，人家有人家的兴趣。如果你的金钱是够，可以这样做啦。 啊，我不喜欢，这个是我个人喜好啦。但是你会去挑战呢，就是这个游戏最难的关卡吗？通关那一关，你觉得最难的，你会去玩吗？ 通常会付钱吗？或者找代玩，找 代玩。所以你是不会啦。但是有一个人哦，他会挑战的，就是玩这个最难通关的游戏，到底是什么人？你知道吗？虾米狼啊， 狠人， 狠人 是狠人吗？ 嗯，不是狠人。 他是民族还是他是一个职业？ 他是一个人，他形容着这个人的。 你让我想一想，回来给你一个正解。但是我相信呢。 Okay. 这几组的球队他们都想要突破最后的难关啊、 嗯、 因为本周的 Astro Highline 呢就有英超联赛哈，本季比赛仅剩最后的两周啦，5月17号星期六的凌晨3点呢，切尔西会对垒曼联，而5月18号星期日晚上11点30分，阿森纳则会对上纽卡斯尔联啊，大家就可以透过 Astro Premier League 来观看以上全部的赛事直播，也希望这些球队都可以顺顺利利的突破重围哦。 守住国选 Beyond Trend， 我好像爱错人了，可是我们已经交往1年，该跟他说吗？ 你需要的是强者思维，及时止损。强者思维就是你遇到了辜负你的伴侣，交往了虚伪的朋友，做了很多没有结果的努力，这个时候能做的就是认栽。记住，强者思维不是去纠缠，而是直接买单离场。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痛苦，允许一切自由的发生，把及时止损列入你的人生信条。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郑润泽的《如果呢》。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如果你是一个游戏咖，很爱玩游戏的话，哎，这个冷笑话跟你有关的。你知道什么人呢？是最喜欢挑战的很难通关的游戏的啊？他一定要玩到最高 level 的那一种的，他才甘心，他才开心。到底是什么人会挑战呢？ 跟语言有关吗？ 跟语言没有。 啊、 没有英文，没有国语，没有广东话 ，no， 是中文来的， 是中文来的。 越难越不好玩，越难过关的，他们越喜欢， 越喜欢，难道越想玩 啊？你不要耍我， 什么？ 因为我才真的要去那里罢了。 那里是哪里啊？ 其实就是这个礼拜可能要去 哪里？ 我朋友只有我错。 台湾 错。 韩国 错 啊？还有哪里啊？ 我只能说答案就在题目里 啊，难。难关难， 就是越来越难的人嘛，但就是越难人了。是越南人吗？ 你知道星期日的时候啊， 我才看过这个。那你问一下听众，你问一下听众朋友。OK， 听众朋友们，星期日的时候呢，哪里是最多越南人的？ 对，星期日 你猜是哪里？ 哪里？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不是机场， 也不是公园、啊， 也不是教堂， 也不是家里啊， 也不是飞机场，也不是火车站。 对， 答案是越南。 越南 我也是有看到这个 reels。 废话。 不好意思，听众朋友，我最近跟他待太久，我的那个冷笑话程度也越来越夸张了。 但是 不是啦，回来回来， okay, 到底什么人？ 所以不是越南人， 不是越南人， 那难道是男人吗？ 不是男，那 no， 那什么、啊？ 答案就是有选择困难症的人。 Why？ 因为他爱选择很困难的关啊。 我觉得越南人比较好笑，这个没有那么好笑。越来越难，我越喜欢。越难越难越难人越喜欢。 OK， 给你通过，等于通过。 Yes， 选择通过。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登陆少年组合的我 VS Justin Bieber。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我 VS Kristen 呢，谁最厉害配对呢？肯定是 Kristen 啦，因为她有自己的。对你有感觉这个节目吗？帮人家配对的，而且这一集 你也是有啊， 我有， 人家可以跟人家配对啊。你的那个冷笑话的节目叫什么？ 冷笑话的节目， 对，你的那个 reels 叫做、 怎样帮你。 对啊，人家可以跟人家配对，而你可以被人家配，我配你， 我配， 一直去捉弄人家。对啊，可是你看 Kristen 的是比较有质感的，他真的是去找校园帅哥美女来认识一下彼此。 是、而且这一次呢，他找到了这个男主呢是很大个 muscle 的，他秀上来的时候，哇，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我很好奇，到底他喜欢怎样的女生呢？我们来听听看，他喜欢 什么 ？Long hair, short hair, long hair, long hair, long hair, here, all right. Hello, nice smile. Nice smile, okay. 啊，笑容甜美。 啊，是。 Smile. 林一。 林一。 林一 personality is kind of something similar to Kenna. 可爱。 Cute. 可以，对。 Which one is the top one? 他的眼睛很大。 你喜欢大眼睛的。 啊，是啊。 那讲到我们这三次怎么叫？那接下去啊，是不是 ？Okay, never mind. We'll go for 1 minute. So this is like nice. Nice.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其实我怀疑的这些选项呢是 Kristen 自己喜欢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男主一直好像被比较this one 啊OK 了 OK 了 OK 了， 就是被 Kristen 引导， 对 Kristen Q 啊 Q one right 啊、OK 了 OK 了 Can 啊 Can 啊 Can 啊， 可是你个人在你个人觉得这位男主毕竟他那么的 sporty 然后又有肌肉、你觉得他喜欢的理想型是怎样的？ 应该是我这种吧。他 你要不要脸、真是 他应该喜欢那种可可爱爱，然后他有，我有看了这个视频，他喜欢比较潮一点的，就是很厉害讲话，很喜欢讲话。 可是亲爱的，厉害讲话跟潮是两回事哦，你要搞清楚哎。 就是他比较潮一点 的。你是属于后者。 喂， 真的啊？ 他就是喜欢比较潮的，会一直讲话的女生吧？ 我觉得你不会看人。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这个是我自己的地主，他是我曾经念过的大学、 okay. 我大学有很多这一类型的男生、 okay. 其实他们普遍会比较喜欢有点个性、有想法，比较聪明、但同时又可以被他照顾，然后又有一点 sporty 的女生。 怎样哦？ 因为以前我在 T 开头这个大学参加过很多社团，然后真的、 okay. 其实 DB 哥很多男子哦，他们最喜欢卷那种锡纸烫、头发卷卷这样的，然后有点 bad boy bad boy 的感觉，又有运动这样的、因为也是我 brother 嘛，所以我是大概知道他们喜欢怎样类型的、 所以你也是喜欢这样的类型的啦。 就 一般一般 bad bad， 一般一般 good good 这样啦， 就是好坏皆可这样子了。 怎样哦？ 可是主角不是我啦，还是看回这个男主他到底最后有没有跟这位可爱的女生配对成功呢？大家去到勾炫的 IG 来看看，你就可以知道完整版啦。 耶，收住勾炫 Beyond Trend。